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，全印度进步阵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法国朝鲜友好协会主席16号分别发表了谈话。他们在谈话中称颂了金正日同志为祖国和人民、为世界资本主义化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。